备，箭雨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冉冉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。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岸，都跑出众丫鬟，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接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。”嚯，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个接到御车，拉马罗还将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。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啊看到炕啊，得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须簪缨冠顶梁，闪烁烁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银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方，好过几条的乐天丝腰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走，你扎扎不中你来接不见，飞鱼带铁背红开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堆剑银二更在两把，七匹哪日追红银鞋在青衣杆，兵精将胖五勾神飞枪，来者是神兵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白名扬啊。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摆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弃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尾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连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 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扬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去走，不安心出了气，东安县代管着天。 不言，周成福先精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外代周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昭，东城、郴州，西牛、贺州，南站、蒲州，北俱泸州，锁娘娘出马家，一块山。 请听梅花大鼓黛玉葬花，表演者纪薇，伴奏韩立祥、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接过茶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村后的高山，山连不断，有十几里儿。村前边。 水水帘走起了波浪门，青楼河边戏，鸟语花香边上河帘儿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，春光明媚醉一